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 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 今天学习第31课，重点语句是 もう82歳ですよ， 已经82岁了。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。上一次安娜在富士山拍完照片后，就和小英一起来到了住在静冈市的小英的奶奶家。小英的奶奶伺弄着自家院子里的菜园，自得其乐地安度着晚年。 好，下面我们就来听第31课的绘画，重点语句是 もう82歳ですよ， 已经82岁了。 おばあさん、お元気ですね。もう82歳ですよ。さあ、お茶をどうぞ。わあ、きれいな緑色。香りもいいです。 我来讲解一下。安娜对小英的奶奶说， おばあさん、お元気ですね。 奶奶，您身体真好啊。 おばあさん 是奶奶或姥姥、外婆的意思，有时候也指老奶奶。爷爷、姥爷、外公、老爷爷是 おじいさん。お元気 是在形容词 元気， 精力充沛、身体结实的前面加上了表示尊敬的 お、ね， 是表示感动的助词。 在日本经常能看见精力充沛、身子骨很硬朗的老人。 对，小英的奶奶回答说 もう82歳ですよ， 已经82岁了。 もう 是已经， 82 是82 歳 是岁，接在数字后面表示年龄。 82用日语说就是先说哈基句80，然后再说你二，所以是哈基句你。 对，两位数的数字要先说十位数，然后再说个位数。例如25的说法是20 你举 加上五 五， 也就是 25。 不过有关年龄的说法，有些数字的读音有时候会发生变化。一岁 一歳， 八岁 八歳， 十岁 十歳， 二十岁 二十歳。 询问年龄的时候应该怎么问才好呢？ 可以说 おいくつですか， 您多大了。不过在日本直接向女性询问年龄是不礼貌的，这一点还请大家注意。奶奶给他们沏了茶。 さあお茶をどうぞ， 来请喝茶。 さあ 表示催促，在这里就是来的意思。 お茶 是茶，在 茶 茶前面加上了お，是一种郑重说法。 诶，刚才是在形容词 Genki 的前面加上了 O。 对， O 也可以加在名词前面，使之变成郑重的说法。我们接着来看对话。 O 加后面的 O 是表示对象的助词， どうぞ 是请的意思。 静冈是著名的茶叶产地，奶奶沏的茶一定很好喝。 嗯，接下来呢，安娜说 哇綺麗な緑色。 哇，好漂亮的绿色。 哇 是哇。 綺麗な 是在那形容词。 綺麗 漂亮后面加上了那。 修饰名词的时候綺麗要变成綺麗な，对吧？ 对。 緑色 是绿色，在绿 緑 后面加上了颜色的色。 色。 在日本说到茶一般指绿茶緑茶。对了，能不能再介绍一下其他颜色的说法呢？ 好， 红色是 赤， 蓝色是 青， 黄色是 黄，香りもいいです。 而且香气扑鼻， 香り 是香味， も 是也， いい 是好， this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。好，明白了意思之后，我们再来听一遍第31课的绘画，重点语句是 もう82歳ですよ， 已经82岁了。 おばあさん、お元気ですね。もう82歳ですよ。さあ、お茶をどうぞ。わあ、綺麗な緑色。香りもいいです。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 今天在说到茶的时候，用了お茶这个说法，前面的お是表示郑重语气的，不管什么样的单词，只要前面加上了お，就可以变成郑重说法吗？ 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还是请教一下德勇老师。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。 德勇老师说，在向听者或话题中涉及的人表示敬意时，可以在与其相关的名词或形容词前面加上 o 或 go。例如， 仕事 工作变成 お仕事元気， 精力充沛、身体健康变成 お元気家族。 家人变成 ご家族。 另外，为了使语气变得郑重，有时候也在名词前面加上お或者ご。有些名词通常说的时候要在前面加上お或者ご。例如这一刻出现的 お茶、 茶，还有 おばあさん、 奶奶等，都属于这一类。不过也有一些名词不能在前面加上 o 或者 go， 例如 camera 照相机等外来语就不加 o 或者 go。 那么怎样来区分使用 o 和 go 呢？ go 加在从中国传来的名词的前面，除此以外的名词前面加 o。 不过要辨别哪个名词是从中国传来的，哪个不是，这还有一定的难度，所以呢，请大家在遇到前面加了 o 或者 go 的名词时，就一一的把它们记住。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 接下来是身临其境，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 这是喝东西的声音吧？ 对，用日语说的话呢是 ごくごく。 ごくごく是咕咚咕咚喝东西的声音。如果是大口大口的喝呢，可以这样说 ガブガブ。 身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 ごくごく 和 ガブガブ。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。 奶奶沏的茶真好喝，我开始觉得不加糖的绿茶也挺好喝的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31课就学习到这里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もう82歳ですよ， 已经82岁了。 下节课继续给您介绍安娜他们在小英奶奶家的对话。 欢迎您到时收听。